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只有在微小细节里的相依相伴，不离不弃的陪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一件事情。今天晚上不知道你白天过得如何，又想为谁送上一首歌。无论如何，都希望你是吃了一餐很美味的晚餐，此刻已经是待在最舒服的家中。如果不是在路上的话，也希望这首歌给予你回家路上的开心感。I'll never doubt you. Your grace is beyond compare. And though when it rains it pours, you know all I have is yours. You smile when you hear my prayer. You rescued me and会孤单的。是啊，这一年的十二月份当中，在你孤单的时刻，一定都会有陪伴你的人，还有让你开心的事。是因为这些正能量积极的东西，才会打败每一天的琐碎平凡，还有那些消极的时刻。此时此刻，如果你也想感谢一直陪在你身边的他，想为他送上一首歌的话呢，都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帅哥的贤妻娜点播的。他说在2016年、2017年都曾经在十二月为男朋友点过歌曲，那今年也不能停啊，因为马上呢就是他们在一起两千天的纪念日了。而且呢现在就是马上本科都要毕业了，一直相爱着， 觉得自己很幸运很幸福，也很感激这份感情，所以呢要点播一首最美的期待送给他。2000天快乐，新的一年我还会一直在。提一个小小的我觉得更为成熟的建议是，其实不必在乎多少天，每一天更包容更理解的相爱，这一辈子的每一天都有他。 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竟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我拥抱着 来自 R-Fly 的帅哥的贤妻娜送给男友和自己的一首歌《最美的期待》。我也非常幸运也愿意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能见证你们爱情又走完一年的幸福感。对啊， 在我眼中，在我心中，有你的出现就有蔚蓝天空，梦的城堡用爱守候，最美好的时光带着停留，就让我陪在你身旁，当你快乐或是绝望，就像你陪着我一样。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就才遇到了你，靠近在我左右，青春汹涌，成长会痛，你皱起眉头，让我给你温柔。我们在昨天的经历，是彼此明天。 来不畏惧，世界变化不停，争吵川流不息，我只想每个落日身边都有你，如果有一天你会忘记我们的约定，没关系，至少有这首歌我在唱给你，可能未来的你会为另一个谁哭泣，请记得还有一首歌 I only sing for you girl it's your song oh yeah 世界变化的再唱给你听 Baby it's your song Baby it's your song 来自鹿晗演唱的挚爱，也是今天晚上一位朋友特别想听到的，要送给他的挚爱。他们俩呢正在车里啊，现在呢坐在一起，特别停下来听爱得更久点。这一年总是聚少离多，终于此时此刻周先生和他最爱的女孩坐在了一起，所以把这首歌送给特别喜欢鹿晗的女友，挚爱，你就是我的挚爱，祝你们这几天在北京玩得开心，继续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雅痞常态这位听友要点播的，他说今天是一位很重要的好朋友的生日，我想为他送上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他最近很喜欢的歌，在这里呢再次祝他生日快乐，王同学，希望我是你冬日里的一抹暖阳，往后余生送给你。 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

继续来关注科幻动作巨制《阿丽塔：战斗天使》已确定引进内地。英国当地时间12月17号，英国流行歌手提名本年度格莱美最佳新人奖的杜阿利帕在推特上宣布，他将为电影《阿丽塔：战斗天使》演唱片尾曲《天鹅之歌》，单曲将于明年2月正式上线。之所以选择杜阿利帕来为电影演唱主题曲，卡梅隆的黄金搭档制片人乔恩兰道表示，表演中他表现出强大力量、态度与希望，就像阿丽塔在电影中的表现一样。我很高兴他能参与这部电影，我相信他会把《天鹅之歌》演绎成最鼓舞人心、最完美的电影主题曲。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12月18号周二的晚上来到爱得更久点。今天呢，也是农历的11月12号。是听友小魏大琴琴的生日，所以呢，在这里他要祝自己23岁生日快乐。谢谢家人朋友，你们每个人给我的爱都让我快乐。听这档节目也很多年了，第一次点歌，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天天幸福洋溢，从现在开始快乐绕着你。Happy birthday to you， 永远没有忧虑，不如一滴成为过去。Happy birthday， 年轻有活力，许下心愿将烛光吹熄。Happy birthday。Bright and sweet， 未来的日子璀璨绚丽。Happy birthday。 much to me. May you have a day, it's bright and sweet. 未来的日子最灿绚丽。 生日快乐，不管是在阳历12月18号今天，还是农历11月12号今天过生日的朋友，都祝你们生日快乐。下面这首歌呢，也有一阵子没听了，但是它也是今年的一首歌曲，要代表这位名字叫做机器猫没有电了这位听友点播这首最暖的忧伤，希望你暖着， 飘进眼眶，是火花一明一灭的不肯绝望，插上手突起躲进记忆的酸草里，我依赖成瘾了的你身在何方，是无悔一寸一寸的镌刻成伤，是倔强一呼一吸的不作无恙，我勉强自己体谅缘分的像柳絮，一起风就不由分说各自飘荡，思念是最暖的忧伤，像一双 比田馥甄的最暖的忧伤，想起读过的一段话，也愿意和你分享。愿你善待自己年轻的皮囊，也愿你拥有不会陈旧的有趣的灵魂，愿你活在当下，即使深陷沼泽也能活完一生的天真，